元首知道，如果他战线拉长的部队要想在1943年击败苏联红军，德军必须迅速进攻，要赶在苏联红军从冬天的损失中恢复过来以前。希特勒的战略看起来简单而又乐观，在双管齐下的攻势中，他计划摧毁库尔斯克周围的苏军阵地。在地图上，那是一个130英里长、100英里深的巨型突出部，其位于东部战线的正当中，所以现在两支庞大的军队正在汇合，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坦克大战即将开始。库尔斯克战役，喀秋莎火箭弹和火炮的密集火力显示，又有4支苏军发动正在发动反攻，在被猛烈攻击的德军师团后方反复冲击，德军的进攻被遏制住了，德国国防军只能撤退。激烈的战斗留下了一片片的残垣断壁，战场上散落着烧焦和破损的坦克，还有成千上万士兵的尸体。那些在这场地狱一般战火中幸存下来的人，身心俱裂，炮弹休克症，他们被亲眼目睹的恐怖战争所震惊，再也生无所乐。库尔斯克战役1943年7月5日至8月23日，苏军对德军人数比为2:1，德军伤亡约 20.3 万人，而苏共军队的损失总数约为 80.3 万。然而，德国人未能实现他们的作战目标。库尔斯克战役后，美国在意大利开辟了新的战线，德国从此再也无法获得主动权。后卫德军现在必须在极度严寒的天气条件下进行作战，同时为从狂暴的共产党人身边逃离的难民提供急需的保护。1943年，战局发生了变化，德国人被击退了。在德军被迫撤离的时候，我们也跟着他们一起走，那是我们甘情愿去的。德军并没有用枪来逼着我们跟随他们。如果我们留在原地，共产党人会把我们抓起来处决，或者把我们押送到西伯利亚，所以我们很愿意和德国人一起撤退。食物越来越少了，马都生病了，路越来越窄了，天气非常冷。当我想到战争时，我想到的与其说是饥饿，不如说是寒冷。天气总是很寒冷，当然一旦冬天到来，情形就变得越来越糟糕。我们不得不经常在陌生的房子里过夜，军队会征收房屋，把难民安置在里面，军队保护我们直到最后。德军从未让我们失望过，永远没让我们失望，直到最后一刻。飘落的雪花埋葬了梦想和理想，雪落下来冻僵了鲜血，冻住了车辆，雪花飞舞，德军必须保暖才能生存。雪落下来，击败了野蛮的苏军唯一的对手，德军走了拿破仑以前走过的老路，他们在一场圣战中作为光明的力量对抗邪恶的黑暗。某一天，战士们环顾四周，看着太阳照耀在冰冷的花朵上，第二天他们在雪和冰加雨的刺骨寒冷中被活活冻死。雪花飘落，埋葬了梦想和理想，雪落下来冻僵了鲜血，冻住了车辆，雪花飞舞，德军必须保暖才能生存。雪落了下来，打败了野蛮的苏军唯一的对手，游击队红色恐怖。这份秘密的游击队报告是为该节目而解密的。该报告抱怨说，在一个庞大的游击队队伍中，酗酒、抢劫、殴打和强奸是司空见惯的事，这些游击队员造成的广泛的恐怖，共产党人想把这些丑事在战后隐藏起来。这份罕见的档案显示了一名妇女被游击队员绞死，并展示给其他人作为警告。这些在战争期间从未向德国公众展示过的电影，揭露了苏联残害德国囚犯。这样的受刑只会加剧德国人的报复。我们撤退时发现了20名士兵被以最残忍的方式杀害，他们的耳朵被割掉，眼睛被挖出来，生殖器被割掉。当然，我们感到非常愤怒。游击队成为令德国占领军日益头疼的问题。如果德国人怀疑某个村庄被用作游击队基地，那么德军通常的做法是把这个村庄烧成灰烬。我们烧掉了房子，一方面我没有太多的愧疚， 因为我知道俄国人的房子并不值钱。无论如何，那些房子是如此原始粗陋，不能和德国、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的房子相比，一点也比不上，所以总而言之，这样的房子并没有多少价值。这些房子会存在下去，这就是我的感觉。在英国，他们锻造了一把剑，这是乔治国王送给斯大林格勒胜利者的礼物。早些时候，在1943年，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德国占领当局发现了一个埋葬了20000名波兰军人的万人坑。国际观察员被邀请来支持柏林的观点，认为谋杀是由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实施的，但斯大林反应激烈，否认与大屠杀有任何联系。但当盟军领导人在德黑兰会面时，丘吉尔和罗斯福支持他们最重要的盟友。尽管面对流亡的波兰人的愤怒抗议，英王锻造的剑被敬献给了斯大林，斯大林成为了无可争议的世界领袖。卡廷惨案，1940年3月，在卡廷村附近的森林里，苏联人挖出了8个大坑，重型卡车把人们运来，他们是波兰预备役军人、医生、工程师。苏联人定期进行屠杀，李家、塔尔图、利沃夫、明斯克，亲属们无法辨认许多尸体的身份，可怕的折磨使尸体面目全非。与此同时，苏联已成为同盟国的一员。苏联士兵对囚犯把指甲割舌头，用钉子在受害者的头骨上穿孔，而西方的援助正是苏军暴行得到的回报。英国战争罪法案赋予他们在英国免于被起诉的豁免权，因为从定义上讲，只有德国人犯下了战争罪。根据1991年英国战争犯罪报告，根据定义，只有德国人犯下了战争罪行。2012年，世界新闻报道了他们最近对卡廷大屠杀的调查结果。根据美国国家档案馆和记录管理局2012年9月公布的文件，美国在1943年收到了密码传输的报告。该报告是2名被德军俘获后带到卡廷森林的美军军官撰写的。尽管该2名美国官员的报告传到了华盛顿，此后不久，这2名军官就消失了。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怀疑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直到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下令大屠杀。有一件事世界媒体忘了提，阿道夫·希特勒在卡廷大屠杀案中现在被正式宣告无罪。待续，阿道夫·希特勒最伟大的故事。1943年7月25日，意大利领导人贝尼托·墨索里尼被推翻并入狱。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将被关押在几个绝密地点。这是意大利新政府的命令。一个精心挑选的党卫军中队，连同德国空军的成员，接到命令找到并营救墨索里尼。在他被移交给美国之前，希特勒亲自面试了3个人来领导行动小组。他选择的人是上尉。在时间越来越紧迫的情况下，墨索里尼终于被发现囚禁于地皇台中，其位于意大利亚平宁山脉的高原。行动计划是派突击队在那里着陆并发起攻击。德国军事专家警告希特勒失败的可能性很大，预计伤亡率会达到 80%。 这次任务的代号是橡树行动。1943年9月12日，意大利中部在格兰萨索山之上实施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胆、最壮观的突袭，在短短12分钟内一弹未发。斯科尔泽尼上尉用一句传世名言招呼了墨索里尼：总理，元首派我来恢复你的自由。墨索里尼回答说：我知道我的朋友不会抛弃我的。回国后，斯科尔泽尼上尉被希特勒擢升为少校，并被授予橡树叶骑士铁十字勋章，这是德国军官所能获得的最高奖章。墨索里尼授予他100个火枪手勋章。协约国认识到斯科尔泽尼是欧洲最危险的人。在纽伦堡审判中，斯科尔泽尼被指控犯有战争罪，但被无罪释放。在等待进一步审判期间，他逃到了西班牙。随后，他移居阿根廷，但又回到德国，成功地创立了一家能让他成为百万富翁的建筑公司。 1975年7月5日，奥托·斯科尔泽尼在马德里死于癌症，享年67岁。他的骨灰后来被空运到奥地利的维也纳埋葬，那里是斯科尔泽尼家族在的坟地。奥托·斯科尔泽尼，欧洲最危险的人。1943年，戈莫拉行动。7月24日星期六，792架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准备对汉堡进行夜间袭击。每架轰炸机都装有数吨烈性炸药和燃烧弹。这是持续了整整一周的一系列袭击中的第一次攻击，代号戈莫拉行动。到1943年，美国终于重新武装了英国。现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以及他们所统治的国家，要联合起来努力彻底消灭一个人类前所未见的最先进文明的国家了。在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德国在短短几年内崛起了。从财政崩溃和社会堕落，到引领欧洲的科学、技术、艺术和文学，现在德国被团团包围。德国最终将遭到50多个国家的攻击，以苏联、英国和美国为首。在汉堡上空，美国人在白天对工业目标进行战略轰炸，而英国人则在夜间故意以平民为轰炸目标，瞄准那些劳动人民社区密集居住的房屋群。这是一场世纪难逢、令人发指而野蛮的战争罪行。由丘吉尔和英国皇家空军指挥官阿瑟·轰炸机哈里斯签署，超过50000人在随后的空袭大火风暴中化为灰烬。这就是后为人知的德国广岛大灾难。协约国希望战争能在圣诞节前结束，相信对其他城市的燃烧弹轰炸将迫使德国人屈服，放弃阿道夫、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然而，无论盟军在德国城市投下多少炸弹，永远不会有任何反抗元首的迹象。人们坐在发抖的地窖里，我们看到墙壁在颤抖，就像往日一样，但在颤抖，而且那些夜晚让我们永生难忘，我永远不会忘记它。我们问自己，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的元首？每个人都告诉我们，因为他们憎恨元首，因为元首想要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或许丘吉尔和罗斯福认为他们可以用轰炸来迫使德国人民士气低落，让他们投降，但他却得到了相反的结果。在这场大轰炸风暴之后，将近100万难民逃离了汉堡，伴随他们的是他们亲眼目睹的一生中最可怕的人生经历。这引起了整个德国的恐慌，这是他们之前从未经历过的。在汉堡袭击之后，美国和英国的指挥官仍然致力于他们截然不同的战略。艾克的美军继续对工业目标进行精确打击，艾克少将。英国的哈里斯则醉心于轰炸城市。空军上将阿瑟·轰炸机哈里斯，他关注的城市是柏林。雷霆一击行动对柏林市中心的彻底毁灭，红色恐怖向西线移动，斯大林的军事三人领导小组紧随恢复元气的红军而来。他们行进过了一片片被撤离的德国人烧焦的土地，召集非法法庭，清除游击队和反共分子，与纳粹合作者无处藏身，叛徒的白牌子挂在他们的脖子上，因为他们要为叛国付出代价。对那些加入希特勒青年团成群结队的天真少年，没有丝毫的怜悯。那些绝望的哀求宽恕是徒劳的。逃离共产主义，随着共产党开始重新夺回以前被德国人占领的领土，越来越多的难民不顾一切地逃离西方，寻求富裕和安全。然而，大批移民带来了贫困、过度拥挤和营养不良。这些恶劣条件成为了一种疾病的温床，那就是几个世纪以来广为人知的战争病——斑疹伤寒。斑疹伤寒已经爆发了。1942年夏天，在奥斯威辛比克脑战俘营，8月1日至19日期间，登记的死亡人数超过4000人，平均每天有216名囚犯死亡。德国人在疫情爆发期间挽救了数千人的生命，使用杀虫剂其克隆，但这种病非常致命，以至于死者的衣服都必须在死后被脱掉。 焚烧以消灭带斑疹伤寒的狮子。1943年，西西里岛和整个意大利即将爆发毁灭性流行病，只是因为美国人齐心协力的除湿运动才得以避免。美国人使用了一种新发明的化合物，当时德国已经被51个国家围攻，德国人正在为生存而战斗，但是他们还是收留了我们。我们都被放进了一间看起来很大的浴室，最后发生的事情是他们把肥皂和水洒在我们身上。这样做的原因是我们必须去除虱子，我们浑身都是虱子。所以当我听说大屠杀中的淋浴喷头以及所有这些，我很清楚那是什么，那是肥皂和水像雨点一样落在我们身上来驱除虱子，像清洗狗狗一样给我们洗澡，剪头发也是一样。我的意思是，为了防止虱子，我们都剃了光头。每个人在战争中都有虱子，这就是常识。如果我们能搭上那些牛车，我们就觉得很幸运了。是的，那里挤满了人，情况糟糕至极。你知道，像那样旅行，你不能，你常常无法坐着，你不得不站着，因为车厢里都挤得满满的。这就是那些年的情况。有人活着挂掉在那些运牛的车上。当你看到那些照片时，那可能就是我们。我们就像那样。当你看到双层床的时候也是一样。我的天啊，如果我们有双层床，晚上可以睡就很幸运了。这意味着我们不必在外面的雪地里睡觉了。待续。第13部分，阿道夫·希特勒从未讲过的最伟大的故事。西西里岛之战结束，英国沿海地区现在被下令为非居民居住区。意大利向希特勒宣战，同盟国在法国的哈弗瑟堡地区登陆，大侵袭正在进行中，空降部队涌入法国。1944年6月5日，有史以来最强大的舰队离开了英格兰南部，开往法国海岸，历史将其称为诺曼底登陆日。当船只驶向法国时，战士们，其中许多人将会死去，正在处理一些最后的琐事。这个希特勒模仿者至少有一会儿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手头的活上转移开来。当法国海岸映入眼帘时，玩乐的时间就结束了。第二天6月6日早上，希特勒在诺曼底的防御工事遭到猛烈的炮火袭击，为即将登陆海滩的盟军战士开辟阵地。前一晚，23000空降部队跳伞到敌后，以确保侧翼的登陆顺利进行。在戈尔德、朱诺、宝剑、犹他和奥马哈海滩，13万盟军正在攻击五个重兵把守的属于希特勒大西洋防御圈的地区。罗斯福和丘吉尔经过了多年向苏联提供的财政和军事援助之后，最终派军队为斯大林而战，为斯大林而死，也为了凶残的布尔什维克政权而战。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现在结合在了一起，目的不仅要消灭德国和他的人民，还要消灭的正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概念本身。1944年6月6日6/1944，狗绿区奥马哈海滩，背叛波兰，这是斯大林作为征服者而不是解放者的第一个公开信号。他出现在7月底，罗戈索夫斯基将军占领了波兰东部城市卢布林。在红旗在城市上空飘扬的几个小时内，斯大林建立了一个傀儡共产党政府，卢布林委员会。波兰民族主义者在伦敦大声谴责该委员会，盟军的权力核心发出了微弱的回应。在伦敦的波兰政府无力阻止这样成立波兰伪政权的事件，但反对的呼声很快被忽视。瞧，斯大林叔叔要摘下面具了，向世人展示他的真面目。7月29日 ,29, 苏联电台向波兰抵抗运动组织发出呼吁，该组织名为国土军。这则措辞谨慎的广播呼吁积极抵抗占领军德军。他给人的印象是没有直接说出来的事。红军即将攻占这座城市，但是红军并没有从城东的阵地上撤离。斯大林无视西方领导人不断增加的压力，冷酷地拒绝了丘吉尔要求使用苏联机场供英国皇家空军空投物资的请求。 没有帮助，波兰人注定要失败。争夺这座城市的战斗从八月一直持续到九月，但渐渐的，不可避免地，波兰抵抗运动失败了。斯大林直到九月才屈服于国际社会的批评。此刻苏联增加的援助来得太迟了。最后的国土军幸存者在十月初投降。英国首相丘吉尔访问莫斯科，他是来讨论东欧的命运的。丘吉尔知道英国几乎啥也做不了，甚至连美国也阻止不了。一个以红军占领军为强大后盾、野心勃勃的斯大林。因此，斯大林和丘吉尔达成了一项务实的协议。该协议草草写在一张草稿纸上。丘吉尔承认苏联控制了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以换取斯大林不干涉希腊政治的保证。南斯拉夫的前途未定。斯大林甚至拒绝讨论波兰问题。内在的敌人，尽管盟军的宣传试图说服我们，但是阿道夫·希特勒仍然是整个人类历史见过的最受欢迎的国家领导人之一。然而，如同凯撒大帝一样，对元首的威胁来自内部。希特勒一直怀疑一些贵族军官的忠诚。1944年，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只有暗杀才能分裂依然忠心耿耿的数百万人民对希特勒的忠诚。唯一能接触到希特勒的暗杀策划者是一些将领们。他们差点成功地刺杀了希特勒。他的名字叫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上校。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1944年7月20日，他利用了一次简报会的机会。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处于一个非常岌岌可危的军事形势下。唯一或许能避免灾难的人就是阿道夫·希特勒。这一观点得到了许多德国人的认同。这些都是不属于任何党派的德国人。1944年9月4日，埃里希·费尔吉贝尔被处决。卡尔·戈德勒博士1945年2月2日被处决。欧文·冯·维茨莱本于1944年8月8日被处决。在狼堡希特勒的东普鲁士总部，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和其他同谋者们试图刺杀希特勒的行动失败了。一起失败的还有他们想要发动的政变。1944年7月21日凌晨12点30分，施陶芬贝格被行刑队处决，其他同谋者被一并抓捕，被定为叛国罪，要么被行刑队枪毙，要么被吊死。出于恐惧和迷茫，希特勒的反对者们试图与罗斯福和丘吉尔谈判一个单独的和平协议，企图阻止斯大林入侵德国，但是他们的希望是徒劳的。待续。警告，包含一些观众可能会感到不安的图形图像。第14部分，阿道夫·希特勒从未被讲述过的最伟大的故事。我的荣誉就是我的忠诚。下面这段视频是翻译后的话。最著名的武装党卫军之一，他出生在比利时，以二等兵的身份参军，获得了从下士到将军的军衔，以表彰他在战斗中的英勇表现，还获得了最高荣誉将章、橡树叶勋章、德国金十字勋章，还有许多其他勋章，表彰他在敌人炮火下的杰出勇气。他是最后一批在东线作战的人之一，他参加了75次激烈的肉搏战，他曾多次受伤。伊姆森拒绝了无条件投降，飞越欧洲1500英里，在沿途不断的炮火中幸存下来，然后设法迫降在西班牙圣塞瓦斯蒂安海滩上。他的伤势严重，尽管历经劫难，他还是活了下来，并在西班牙度过了余生。他最终在87岁时去世。阿道夫·希特勒曾经告诉他，如果我有儿子，我希望他像你一样。里奥·詹森将军，加入党卫军的年轻人所接受的训练与世界上其他军队不同，强化的军事和学术指导，但最严格的还是体能训练。他们擅长体育运动，他们每个人或许都可以在奥运会上表现出色。党卫军在俄国前线的非凡体力和坚韧不拔的斗志，让世界为之惊叹，这一切都归咎于他们接受的高强度训练。党卫军最显著的特点， 是它由来自30个不同国家的志愿者组成的。是什么原因把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为什么要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一种德国特有的现象吗？一开始，是的。除了来自德国的德国人，还有其他来自欧洲各地的西北欧人及德国人的后裔加入了党卫军。1941年，在与苏联的战争中，欧洲的武装党卫军大显身手。正是在前线，党卫军的体能训练取得的丰硕成果，令人刮目相看。党卫军军官必须接受了和士兵一样严格的训练。士兵和军官之间的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关系，贯穿始终。一半的师长在战斗中阵亡了，一半。世界上没有哪支军队会发生这样惨重的军官伤亡比。党卫军军官总是身先士卒，率领部队作战。对他们来说，希特勒是他们所见过的最杰出的人。希特勒理解他们。建立党卫军是希特勒想出的一个绝妙的主意。人们对希特勒的倡议建立党卫军反响热烈。来自挪威、丹麦、荷兰和佛兰德斯人们组成了各自的军团。希特勒给他们以归家的感觉。德国的种族主义被故意歪曲了。这种种族主义的核心是使德意志民族在各方面都强大和健康。希特勒对数百万堕落的人深恶痛绝。今天，酗酒和吸毒的现象随处可见。希特勒关心德国家庭的健康，关心他们养育了健康的孩子，以延续一个健康的国家。德国的种族主义意味着重新发现他们自己种族的创造性价值，重新定义他们的文化。这是对卓越的追求，一个高尚的想法。国家社会主义的种族主义并不反对其他种族。他的目标是捍卫和改善自己的种族，并希望所有其他种族也这样对待自己。其佐证就是武装党卫军。扩军时包括了6万名伊斯兰党卫军。德国党卫军尊重伊斯兰党卫军的生活方式、习俗和宗教信仰。每个伊斯兰党卫营都有一名教长。每个连队都有一个毛拉。我们的共同愿望是使他们的素质得到最高的体现。这就是我们的种族主义。我现场看到了我的每一位伊斯兰战友，都在新年期间收到了希特勒的私人礼物。那是一个挂饰，上面有一本小小的《可兰经》。希特勒用这个象征性的小礼物表达了对伊斯兰党卫军队员的尊重。希特勒敬重他们使用的正是他们生活和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面《可兰经》。国家社会主义种族主义忠于德意志民族，并且完全尊重所有其他种族。这些年轻的欧洲志愿者观察到了两件事。首先，希特勒是唯一有能力建设欧洲的领导人。第二，希特勒。只有希特勒才能打败共产主义对世界的威胁。共产党从来没有打算为俄国的利益服务。共产主义并不局限于获取大块领土，而是要统治整个世界。在世界上所有的领导人中，只有希特勒认为共产主义对所有国家都是一个重大威胁。在整个战争期间，武装党卫军从未退却，他们宁死不退。人们不能忘记这些数字。1941年冬天，武装党卫军在莫斯科前损失了 4.3 万人。嗨元首团几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整个团只有35人幸存下来。嗨元首团的士兵坚守阵地，没有让一个苏军突破阵地。而这正是希特勒最赞赏的品质，勇气。对他来说，光是聪明有智慧的同伙是不够的。这些人经常会崩溃。正如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冬季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看到的那样。那是由保卢斯将军指挥的。一个懦夫注定了那场战争的失败。他无法坚定地面对危险，说出我绝不投降，我要坚持到底，直到胜利。但是他在精神和肉体上都缺乏勇气，他被彻底击垮了。没有德国党卫军的英雄主义，德国在1941年12月就被消灭了。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出卖了欧洲。人类自中世纪伟大的宗教秩序以来就失去了这种无私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 在这个物质至上的世界，德国党卫军是卓尔不群的闪耀的精神之光。困境中显示伟大是党卫军的特质，德国党卫军的神圣誓言。我向你，阿道夫·希特勒是德意志帝国的元首和总理，宣誓奉献我们的忠诚和勇敢。我向你和你任命的上级宣誓服从，至死不渝，愿上帝保佑。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随着1944年苏联军队的返回，山区居民、印古什人、巴尔干人，尤其是车臣人，在黎明的恐怖袭击中被围捕。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机动部队被派往山区。所有的民族都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被列入惩罚性驱逐出境的黑名单。这是一个小国落入一个庞大而残酷的国家之手的悲剧。人民被从家里拖出来，他们的生活方式被彻底摧毁，整个地区成了无人区。当德国军队在5月被赶出克里米亚时，斯大林确信鞑靼人犯了通敌罪，他立即解散了由克里米亚鞑靼人组建的穆斯林自治共和国，并惩罚性的驱逐40万人，包括男人、女人和儿童。除了震惊和恐惧的人们的痛苦之外，还有为军事需要而显示的冷漠无情。这是苏联军队需要尽可能多的运输工具的时候。对德国的种族灭绝。东普鲁士1944。东普鲁士有森林和湖泊。这里是红军进入的第一块战前德国领土。据估计，多达200万德国妇女被苏联红军强奸。从1944年到1947年。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德国究竟发生了什么？战后的那几年是一场可怕的犯罪，世界上从未发生过这样的暴行。这件事仍然是一个秘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属于犯罪。这个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最黑暗、最血腥的世界历史上的秘密。大屠杀、强奸、饥荒，蓄意企图完全而又彻底毁灭一个国家——德国。我现在说的将毫无保留，基本上那是那就是他们盟军一直在做的事情，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和战后的几年里一直在做的，毁灭德国。这是噩梦一般的毁灭德国的企图。战争后期的恐怖轰炸、恐怖爆炸，没有其他，没有比恐怖轰炸更能说明问题的了。在所有军用物资都被炸成碎片很久之后，美国和英国空军继续轰炸德国城市，把废墟炸成更恐怖的废墟。直到今天，很多人的尸骨还埋在德国的废墟下，还埋在战后重建的德国建筑物之下。那是什么感觉呢？作为一个女人，这么说吧，假设一个45岁左右的女人，一个德国女人，当俄国人来的时候，他正待在这个村庄，红军终于冲了进来，战斗结束了。然后是俄罗斯军队的第二梯队，主要是来自俄罗斯东部共和国的亚洲人和蒙古人。强奸开始了，女人该做什么？该如何应对强奸？我说的不只是一个士兵，或许把妇女拖进房间，然后进行强奸。我说的是一次5到10个士兵，这样持续几天、几周的强奸。有些女人，我说的都是当时人们自己的描述，开始他们竭尽所能来避免遭到强奸，最后他们对强奸几乎感到麻木了，不久就几乎完全无感了。其中一些妇女最后都疯了，而有些在被奸污以前很漂亮的女人，开始试图让自己看起来很丑陋，他们会假装生病，装脖子，但这些伪装仍然无效。令人感到疯狂的是，俄国士兵犯下的强奸罪令人难以置信。有时妇女们一晚上被强奸10次、20次，一周100次。有时他们被强奸致死，然后他们的尸体又被再次奸污。当然还有带孩子的母亲们，疯狂地试图保护自己的孩子。他们会竭尽所能。母亲们当然乐意献出自己的身体，来保护自己的孩子。但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努力都是徒劳的。有句老话叫从8岁到88岁，就是指的那个时候，那是强奸的年龄范围。你能相信吗？ 就连老奶奶们也被抓去反复强奸。即使是生病和来月经的女人也难逃此劫，没有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场浩劫几乎使德国人民团灭，使用暴力摧毁这些德国女性的种族自豪感，把她们当作你合法的战利品吧。杀戮吧，冲锋向前，英勇的红军战士们，去杀戮吧。犹太苏维埃政委伊利亚·艾伦堡，苏联第27集团军。如果你发现你的战友强奸了某人怎么办？没有人会在意。相反，士兵们互相倾诉一切。强奸几乎被认为是英勇或勇敢的。和一个或几个女人上床，即使无辜的人被杀害了，没问题，这是战争。所以，如果一个士兵和一个女人或女孩上床，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英勇部队继续向西进军。但是也有人很高兴见到红军。首先，那些被德军占领的苏联地区的人们，现在作为德军的苏联战俘，曾在红军中担任护士，是100多万苏联战俘中的一员。他们被转移到大德意志帝国的集中营。红军到来时，他欣喜若狂。这种喜悦的情感并非是双向的。红军解放了近200万苏联战俘。所有人都要在斯大林手下饱受折磨。对很多人来说，比如他们的苦难始于秘密警察管理的过滤集中营。问题是，斯大林坚持认为苏联没有战俘，只有叛徒，因为他们都被德国人俘虏过了。志愿护士被判了6年在古拉格劳改营，终身流放西伯利亚。待续第15部分，阿道夫·希特勒鲜为人知的最伟大的故事。1944年7月7日，约有57000名德国战俘行走在莫斯科街头，他们被押上运牛的火车，运送到西伯利亚的其他地区。战俘走完以后，街道上象征性地清洗了法西斯分子留下的足迹。在1939年和1945年之间，约700万德军和轴心国战俘被送往苏联的古拉格集中营，估计仅德国战俘死亡人数就超过300万。大多数被送到这里的囚犯永远回不了家，也见不到他们的家人了。然而，一名曾经在莫斯科行军的德国士兵，不顾一切地想再见到他的家人。他被判在矿井做25年苦役。在贫瘠的西伯利亚东部，他最后还是逃跑了。他花了3年时间穿越近9000英里，忍受了地球上最恶劣的气候环境。他的名字是科尼利厄斯·罗斯特，但为了避免克格勃的报复，他被迫使用克莱门斯·佛瑞尔的别名。